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北京时间1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兆赫 AM927千赫， 忠诚、勇敢、逆转、胜利！ 我的天哪，进了！ 6月14号到7月15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 Thank you。 北京时间12点01分，聆听青春，见证未来。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陶，欢迎大家在12点到1点这个时段准时来收听和收看我们的青春联盟之982世界杯特别节目。 Hello， 大家好，我是月月啊。那现在呢，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982游戏世界杯呢，是由团市委大学生部与北京青年广播共同推出的，这也是青年广播在台庆1周年之际为各位网友、各位听众送出的特别策划以及我们的惊喜回馈。 哎，没错，之前我们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的这个世界杯比赛了，我们的玩家也在这儿踢得非常的开心，我相信这个大家在这儿聊得也很开心啊。 是的， 闲话不多说，我们先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三位来宾啊。第一位呢是来自法制晚报的资深体育记者王帆，曾经刚才跟我说过是14年的时候去过，专门跟过德国队去世界杯采访过， 去过巴西世界杯。 王帆来跟大家来个招呼，介绍一下 自己。大家好，我是王帆，来自法制晚报。 好的。我们的第二位嘉宾呢也是我们的资深体育编辑，今天来的这几位好像都是带着资深的头衔在的，资深体育编辑齐良博来跟大家打招呼。 982的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体育广播的齐良博。 第三位呢是资深足球玩家和资深球迷了，也是我的大学同班同学赵文龙，他现在是北京电视台的一名主持人。 大家好，我是赵文龙，来自北京电视台。然后呢，别看我今天穿了一个德国球衣但是我其实并不是一个德国球迷。 昨天晚上这个德国队也是客死他乡，然后我们说今天还专门聊一聊呢，今天专门我们可以深入的聊一聊这个德国队啊。 正好我发现今天请来的三位嘉宾啊，就是一个是非常资深，再有一个好像都跟德国有点关系啊，多多少少带一点。 王帆是之前跟过德国队对吗？ 也不是专门跟德国，然后就是去采访巴西世界杯，然后到后半段的时候机缘巧合的一个机会，然后在德国的驻地，然后等于采访他们备战半决赛和决赛，然后大概有10几天的时间。 一会儿稍后可以给我们讲一讲这段经历啊，因为去年巴西世界杯14年巴西世界杯，对，是德国夺了冠，对吗？今年是卫冕冠军，结果却在这个俄罗斯沉了船。一会儿我们可以着重的聊一聊，正好今天还有穿着德国队球这个衣服的人，突然觉得有点讽刺的感觉，是不是？好，然后在这个节目开始之前，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聊一聊我们这今天节目的互动话题啊。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在982世界杯你身边的经典语录大盘点，就是因为每次的世界杯的时候，或者是每次球赛的时候，一般遇到了输球啊，或者这种冷门啊、比赛悬殊啊这种时候，大家都会有各种各样的段子。发现这个朋友圈里聪明才智的人特别多。昨天晚上我的朋友圈里面就有各种各样的，就是吐槽德国队啊，然后比如说有一张图做的是C 罗带领葡萄牙，梅西带领阿根廷，凯恩带领英格兰，飞机带走德国队，就这种各种各样的段子，一会儿我们可以一起聊一聊啊。文龙身边有这样的段子吗？ 段子可能我现在一时还想不起来，但是可能第一时间浮现我脑海里的还是这个躺在大草坪上的这个人换成了乐福。对，因为 前一段时间是梅西 光着什么什么什么， 对， 就梅西，然后下面配一句我踢丢过球，对吧？ 现在我很慌啊，现在轮到该乐福慌了。 对， 那梁博呢？ 可能比较印象深刻的就是这白岩松老师说的吧。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这个大家都去了，可能除了中国足球，其他都去了。当然，这可能被大家戏称为一个段子，但其实 说的也是事实吧，尤其是在可能世界杯小组赛踢完，我们看到了伊朗的这种强硬的表现，看到了昨天韩国的这种可以说比较给亚洲争光的这种拼搏的精神，包括日本队现在在 H 组应该有一个非常好的这种出现的形式。那同为这个我们近邻的这个日本韩国，再看看我们自己，说实话有点扎心啊。 之前我们还找借口说这个黄种人可能在接触类运动上好像不是特别的擅长，只要隔网运动我们都很强，但是发现在今年的世界杯上，说实话这两支亚洲的黄种人球队还真的是争了一点光。 争了一口气啊。 那王帆呢，有没有听过什么各种各样的段子？ 就是因为这次打世界杯，德国队不是自备了很多干粮带到俄罗斯，因为他们肯定也是想着自己可以待很长时间， 很长一段时间。 对，然后我朋友圈里有很多人去俄罗斯，就是采访这届世界杯。然后昨天晚上他们就有人发说，这个能不能香肠什么就别带走了，留下来给我们吧，啤酒香肠。 因为刚才我看到了一个段子，说是上一次德国队在小组赛当中被淘汰的时候是1938年，然后第二年他们就发动了世界大战， 而且卫冕冠军这个小组不出现，已经连续三届世界杯， 对，一直是魔咒， 是一个魔咒。 对，意大利也是啊，意大利、 西班牙也是， 对，西班牙也是、都有过这个魔咒啊。 对，而且刚刚我还看到说什么，现在暂时这个世界杯的形式就跟二战的形式很像，各位可以分别的对应一下，也是一个很巧合的事。 大家要考研一下历史。 对，我觉得刚刚看完之后发现，哇、哦，真的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昨天晚上我还看到一段子说，这个斯大林说德国从来没有在苏联的土地上赢得过胜利。 对，就是这个梗。 好，如果您身边也有这种好玩的精辟的这种段子，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首先呢，您可以来关注我们的青年广播的官方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然后呢点击左下角的直播间，可以随时的收看我们的982游戏世界杯的视频直播以及回放了。另外呢，在优酷视频的直播平台来搜索活力982，也可以看到我们的游戏的实时对战画面，欢迎您随时来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如果这个时候呢您不方便看视频，然后您也可以打开您的收音机，调到 FM98.2 AM927 来同时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跟您一起聊一聊今年的世界杯，一起来前瞻一下今天晚上的比赛。 预测一下，因为我们确实还是有这样的一个神预测的功能的。我觉得现在已经变成了咱们的一个节目新标签了。 昨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啊叫预测大师，然后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节目当中或者是平时你身边有没有那种预测大师，预测球预测的特别准的。然后昨天我曾经夸下了海口，我说我们这节目就是预测大师。因为之前我们这节目这个俄罗斯和沙特的第一场揭幕战5-0我们猜中了， 猜对了， 对，没错。然后后来西葡二牙的两场比赛都是平局，我们也都猜中了。然后当天晚上乌拉圭和俄罗斯1-0，然后就是我们这虚拟游戏的比赛得分，然后完全正确。然后昨天我们说，我这游戏就是这个，我们这游戏就是预测大师。结果昨天晚上还真的就打了脸，然后还真的就爆了冷。昨天晚上真的是爆冷之夜。 看来这句话对咱节目来说是不能随便说。 万一说了以后， 要保持我们的状态。对。 那这个话题我也想问问三位，你们身边有没有那种猜球猜得特别准的人？ 有客球客的特别准的， 比如说 这个，我身边有一同事，刚才我也跟你说了哈，就是这个反向猜，就是按照他的这个预测就反向猜， 反向操作 啊，对，包括因为他每次这个也做节目嘛，做节目之前就会选择一件当天两支球队的一个球衣，他往往会选择自己喜欢的支持的球队，哎， 就每次一穿就输掉， 输，结果就是因为。往常这种像小组赛很少有爆冷的，爆冷相对比较少， 对 吧？毕竟这种世界杯的这种强弱差距还是存在的。但是呢，就是这届世界杯往给咱们感觉就是好像爆冷还挺多的， 一直在爆冷， 一直在爆冷。对，所以他刚开始上来的时候，这个穿德国队的第一场比赛穿德国球衣，我说德国队是最稳的，对吧？你说阿根廷、巴西有状态起伏，这个不确定因素，对吧？有伤病存在等等这些，德国队我觉得是。咱们这么多年来看球，觉得最稳的 德意志精神，德国战车呀，是。 结果第一场上来就给了一个大惊喜、大礼包，结果。 但是第二场的时候，好像也是在生死线上挣扎了回来。 对，然后包括像法国队也是刚开始状态不是特别好。 对，没错。 然后有一场比赛呢，就是他这个赛前穿了法国队球衣，结果当天晚上这个法国队赢球了。我说：“哎，你这个不灵验了呀？”结果他告诉我说：“哎，昨天晚上上节目之前。”这个编导是硬是把我这球衣给扒下来了，所以这个把我得赢了。 昨天其实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信誓旦旦地说，我说这个墨西哥当时是排小组头名，我觉得他跟瑞典他但凡踢个平局 也不至于就是出不了线嘛。然后结果上来让瑞典干了3-0、 嗯、 但是这个时候德国队的形势更严峻，没想到韩国队就一直拖着是平局，德国队但凡进一个球他就能和瑞典携手出线、 嗯、 但结果呢最后还是爆冷，然后最后0-2输给了韩国。 嗯， 我觉得昨天晚上也是爆冷之夜，也是无数人想要跳楼。昨天晚上我还看到了一个这个张家辉的搞笑视频，张家辉在赌神还是反正某个电影里面说，我买德国3000万赢。然后第二个画面呢是张家辉另外一部电影里面跳楼的泪流满面，然后跳楼跳下去的这个画面。我就觉得昨天晚上好像在我的朋友圈里有很多这种人，然后不火了不火了不火了，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了， 不是说了比赛反着买，别墅靠大海吗？ 昨天我们还一直在聊这句话。那我想问问三位，对于这个， 刚刚我还看，我还想再插一个啊，因为刚刚我还看微博上面还有说有一张图，就是在采访韩国队的金英权的时候说我昨天其实也买了德国队，然后说赢了这个卫冕冠军有什么用呢？最终不是还是要跟你们一起去天台？对，也是很好玩的各种段子。 嗯，那三位对于今天晚上这4场比赛怎么看呢？今天晚上会进行这个日本和波兰的比赛，以及这个英格兰和比利时的比赛。我觉得这2场好像是比较值得看的，因为巴拿马和突尼斯现在已经是稳定小组的垫底的两支球队了嘛。我觉得悬念不是很大。但对于日本的表现，你们三位怎么看呢？ 我觉得可能今天晚上这个几场球，可能英格兰和比利时虽然是小组头名之争吧，但是可能这场球我觉得双方应该不会说拼尽全力去这个全力争胜的，因为大家现在可能要关注一个，就是现在他们所在的这个 G 组小组第一的话是要进入到上半区，那上半区有谁呢？先打这个墨西哥和 瑞典 的不是，应该是墨西哥和 巴西的胜者， 然后那面呢这个上半区还有这个阿根廷、法国，然后葡萄牙、乌拉圭，就整个这一个上半区真的是太热闹了，可以说基本上集齐了这个各大这个世界冠军。所以说也就是说意味着这2场球可能赢的一方啊去进到一个死亡的一个上半区， 那不是一个好， 对，反倒不是小组第二下半区的话，像瑞典、瑞士，然后包括这个西班牙、俄罗斯，可能西班牙应该就是这半区里 最强的 了，克罗地亚。所以说我觉得这场球就是看看吧，看看英格兰会不会为了这个争这个小组第二疯狂的申领这个黄牌。 但是我觉得在这个小组当中之前的比赛好像英格兰就靠凯恩靠着和巴拿马那场进球也是排到了射手榜的第一名啊。 对，也运气成分也很大吧，因为其中有2个是点球。但这场比赛其实两支球队在都出现情况下，我觉得可能两边主教练都会在阵容上进行一定轮换，让更多球员参与一下世界杯嘛，可能也不会、 就是、 也不会用全助力去打这场比赛。 因为这场比赛说实话对于他们的胜负和晋级已经无关痛痒了，只是在争小组的一二名啊。 是的， 那我们闲话不多说啊，我们就请二位先落座我们的对战区，然后两位的比赛结果看今天晚上的预测到底能不能准啊。然后我们有请二位。 好，那 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 他正好站在了德国队的后卫和诺伊尔之间，这球呢是碰到俱乐的腿发生了变线。 哦，但是 但这球好像是回传，所以这一下 对，这是德国队， 这一下麻烦了， 球进了， 盖格指向了中圈，韩国队的进球有效。我们看这球打过来像是加农炮的炮弹，它是带着下坠，速度快，弹道平。打过来之后呢，诺伊尔扑救的手型做好准备了，但这个球的力量很大。孙兴民在追，这球在门前 进了， 比赛没有悬念了， 比赛没有悬念了， 韩国队2-0。中国头球，球进了，这个 球是瓦斯顿，在六码线上接到角球，头球顶向后脚。 上半场比赛那么多的机会错过，没有打击他们的锐气，下半场一上来还是猛攻不止。 又是大内部的空间，哇，一次挑射，这是一次挑射，保利尼奥，这是巴西队今天到目前为止战术节奏上面的改变所带来的一次效果。我们再来看一下空间，再带球，等待着注意，在中间保利尼奥忽然的插上，这就是节奏上的变化，这就是在内部空当的利用。保利尼奥从后腰位置上前插上来，面对门将的出击，轻巧的挑射破门。内马尔来主罚这个小球，给进来前点。科尔斯塔一时显得有些不满。我们注意第二个射网二号队员，他是从点球点后前插到前点去完成这次抢点，注意他的跑位几乎是从屏幕外前插过来，而他也是让防守队员的防守落空了。注意看他的身边没有任何一名队员是去跟着他跑的，等到比伦科维奇意识到的时候已经迟了。注意前点，这是三号米兰达，先是有一个干扰，而同时第二个席尔瓦去前插，两个人出一个点，双保险双刀拍门。 刚才呢我们通过了一段这个视频还有片花来回顾了一下昨天晚上的比赛，我觉得巴西队踢的是真的美轮美奂，太精彩了，看他们踢足球真的是一种享受 、嗯、对， 虽然说在前两场大家都是经历了一个心理上的打击，谁会想到墨西哥今年表现一直很好，没想到会被瑞典踢个3-0， 嗯， 大家都在期待德国战车德意志精神、 嗯、 再往前冲，结果小组爆冷还出了局、 嗯、没错， 嗯， 所以说昨天还是确实有一些就是让考验各位的心理状态的哈、 哎、 昨天晚上的比赛。那接下来在我们的现场也要开始今天的第一轮非法游戏对战了、 嗯、 那第一轮呢是日本对波兰，同时呢是由赵文龙代表波兰，齐良博代表日本啊、 嗯、 期待 现在两边呢正在进行一个键位的调整，然后还有一个准备，然后一会儿他们比赛开始，然后我们到底看一看今天晚上的这个预测到底和这个我们的比赛能不能重合啊。 嗯， 其实在刚才我们在底下这个，刚才我还陪赵文龙踢了一炮、 嗯、 刚来的时候他要这个试验一下球队啊， 你感觉他怎么样？ 我先选择了英格兰队啊，然后选择了波兰队，最后我选择了一次射门的时候，他波兰队的球员帮我带了进去，一个乌龙的操作。其实日本队在今年的踢比赛踢得还真的不错，然后你怎么看今天晚上的这场比赛呢？ 其实我还是挺看好日本队。 嗯，为什么？ 就是觉得他的整体的这个状态啊、 嗯、 然后包括整个小组赛的这么一个走势，我还挺看好他能这个小组出现的。 因为日本队一直是延续的是巴西队的他们的战术啊，他们的风格啊。其实在昨天晚上我记得解说还说了一句话，我还挺印象深刻的，说这个在现在的比赛当中，随着通信的发达嘛，然后大家其实在战术的机密很少、 嗯、 日本队呢一直是延续巴西的这个战术风格、 嗯、 然后再打个人能力， 对，但是日本队整体的这个战术的这个纪律战术的素养，整个这个捏合成型这个整体还是非常好的，他又凭借个人能力然后又依靠这个整体。 嗯，那你怎么看波兰队呢？ 波兰队其实说实话了解的不太多， 这是一直在世界上说是一个弱队嘛，虽然说打进了世界杯但一直是个弱队， 但是今年的世界杯小组赛好像弱队不弱强队不强， 对，没错，所以说总是出现这种爆冷的局面啊。其实在就2014年您去采访的那届世界杯上，我觉得最后的德国和巴西这也算是爆冷了，谁会想，虽然说巴西内马尔不在吧，巴西两员大将都不在，但是谁会想到会有一个7-1这样一个结果， 这个真的是特别有意思，因为你要知道巴西人打足球当成 我们继续回到刚才的比赛啊，刚才日本队进行了一次很有效的进攻，哦不对，是波兰队进行了一次很有效的进攻，刚才打进球的球员是 还真的是一个我们都叫不出来名字的人、啊、 这个可以回看视频、 正在可以看视频， 可以回、就他也可以申请回看那个 VR 吗？ 不可以， 这个不可以， 这个不可以， 有回放但是没有 VR 的那个、啊 这个不， 那点球就能少很多。 因为就在今年的世界杯上，好像视频裁判还真的起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作用。 今年对，而且就是通过视频裁判的这个看，通过回看啊，这个视频呢，好像产生了，点球里边有将近一半的数量就是通过这个 VR 回看然后去产生的，所以今年这个点球数量已经创了世界杯的纪录。嗯， 在刚才的进球之后呢，发现这个波兰队一直在想在日本的这个地盘上再进一球啊，日本队也是在顽强反抗。 嗯。 Osaka，Okazaki。 Good challenge。罗头顶的争抢，波兰队抢到了球权。 Now, what is the referee going to do here? 因为昨天呢我们这个比赛啊，他这个犯规没有开、所以说大家怎么铲都不会犯规、然后就为了这个比赛这个 很流畅 的进行。然后昨天这个其实在德国队的比赛和这个墨西哥队的这两场比赛当中、他们的竞打时间都很长、比赛都很流畅、然后其实大家有的时候对韩国诟病在世界杯前几场比赛当中最后的犯规。那王帆觉得今天晚上这场比赛可能会是一个几比几的局面会出现在结果上、 要猜比分是吗？ 嗯，大概想一想，你看现在我们的这边就已经零比一了。 我猜日本二比一吧。 啊，日本二比一。 日本觉得、波兰不会获得胜利。 这么猜吧，我觉得猜比分千万不要多想。你一旦加入了分析，就完了。 对，昨天我们也讨论这个话题。 好， 他们刚刚就说在昨天节目当中就说其实在猜比分啊什么的女生占有很大的优势， 不要分析， 对对对， 想多了这个肯定就猜不准。 好球，波兰队这个刚才日本队呢也是试图一直在这个波兰队的门前这个制造出一些压力，刚才也是连续两次打到了门柱上。 那基本运气要败光了。 在昨天我们回顾前一天晚上比赛的时候，我们看到日本队的前规式啊其实打得还真的挺不错的，然后他也打进了一粒进球。哇，这球还真的险，刚才球已经马上就要进门了。上半场结束了吗？这是还是进行了一个暂停。上半场结束，现在是零比一，日本队一分落后。 下半场要逆转了。 他会不会像王帆猜的一样， 是 有一个二比一的啊？梁博士， 没关系，你边上穿的是德国队服的人。 他会克死自己是吗？ Lachikovsky。 昨天呢我们来了一个嘉宾啊，他说他今年在世界杯上他是一直正着满，然后别墅没有靠岛海、然后他就说我觉得世界杯被人操作，所以说我要来这个游戏，我要操作世界杯。你们说你让我踢几比几我就踢几比几， 然后别墅靠二环了 吗？ 两队都在试图打开局面。其实在昨天晚上德国队之所以输球哈，就是在他的中场上然后输掉了这个球。 我觉得整个德国队今年小组赛是三场比赛看下来整个球队的这个状态特别不对、和四年前相比简直就是天壤之别。 那能跟我们讲讲 四年前感觉是一个就是一个冠军的这个冠军相状态是吧？对，包括他的这个心气儿，包括整个球队的这个状态、这个氛围，因为跟着他们德国人办事很严谨，他们在备战巴西世界杯的时候是在当地自己建了球场， 自己建的 酒店、然后自己去包下了一片别墅去招待他们的记者、因为我也是机缘巧合正好有这么一个空位，然后他们要给自己给记者包机、然后跟着德国队，因为不能跟球队同机嘛，记者然后要跟着他们去到各个比赛场、而且他们在他们选择的那个地方 风景特别好，是一个巴西人都很少去到的一个还没有被过度开发的一个靠海边的一个小镇、嗯、那个镇上没有红绿灯，就是特别原生态的那么一个地方、 嗯、 而且那个地方飞到这个德国当时小组赛嘛，就是飞到他们三个比赛的，因为比赛这个地方都不在同一个地方，而且巴西也很大， 对， 飞到这个他们三个小组赛的比赛地一般也就一个多小时，就选择了这么一个地方、 嗯、 就是为了保持球队尽量不要受到、 那个、思维上 不要受到太多的这种旅途的疲劳的这种影响、 嗯、 然后也是这个各种硬件软件做的都很好、 嗯、 这个球队的技战术肯定是很强劲的，这个不需要外界去过多分析，就是他们为了这个球队啊整个征战世界杯的这么一个过程确实做出了特别特别多的努力、 嗯、 而且我还记得当时7-1赢了巴西之后，然后我很担心，因为巴西人就是视足球为生命，就是你敢把我们赢了，然后、就是、 而且还是东道主 啊，就跟你拼命了，恨不得。但是很意外，当时德国队是打完了那场比赛，连夜回到那个叫塞古洛港的一个小港，回到那个港口城市的时候，结果就受到了当地人的这种就。用咱们的话说就是敲锣打鼓的那种欢迎、 哦、 对，因为巴西人服了服了， 季怡真的踢得没底气， 但是你看昨天晚上德国队被淘汰之后，感觉巴西人这个四年憋的这口气啊，然后就觉得巴西人也很高兴啊，你看你们四年前7-1把我们赢了，今年小组没有出现、 嗯、刚才这波比赛里面啊，刚才是日本队和波兰队两支队伍呢都分别发动了一次射门啊，哎，这个球进了，这算世界波吗？还打了一空门，距离球场这有多少？距离球门这有，就在刚刚过半场没有多远。对，梁博也是。说到了还没有做到呢，2-1的比分最后结果反了过来，跟怎么办、啊、 就是反着买嘛。 那现在那你还差一个进球呢。 Zielinski Blachikovski， 比赛已经进行到了84分钟，我们这个比赛整场比赛其实是8分钟，90分钟的缩到了8分钟，然后加上伤停补时也就8分多钟吧，嗯，留给日本队的时间不多了。 但你要知道昨天那比赛补了9分20秒， 对，因为在最后 嗯在补 第一个球，当韩国进了第一个球的时候，当时出现了一个很大的争议， 对，而且今年世界杯小组赛你发现就是补时阶段进球特别多， 没错，而且全都在最后时刻， 各种绝杀绝平的特别多， 对， 就尤其是在前两天的比赛当中也都会出现了这种局面，尤其是那天昨天我们还在聊说西班牙和葡萄牙西葡萄牙这场比赛，我觉得是最有看点的一场比赛、 嗯、 我觉得这是世界级的水平， 嗯， 然后因为两个队都是分别进球嘛， 嗯， 比赛就是 我们来看一下 刚刚结束，然后最后呢是2-0、 嗯、 波兰赢了日本， 对， 那我们今天晚上的结果会不会也像这样的 反吗，反过来 能反的 0-2， 对。 那我来采访一下二位吧，二位对于刚才踢几场球，然后先采访一下梁博吧，因为我们这儿啊还有一个输球专用音乐，我来给你放一下， 配合一下整体的气氛。 哎，不是，反正还挺凄凉的。 哎、你把德国队服给他穿上 吧。然后伴着这个音乐，我想问一下梁博，梁博，你觉得刚才这场比赛自己的这个发挥啊，还有操作呀、啊，有没有什么这个不足的地方吗？来跟我们说一说。 就是我觉得其实这场球可能因为毕竟模拟嘛，可能比较现实中还会有一些缺点，我感觉这场就是日本可能打的一个传控的打法还基本上是有一个延续，但是可能在临门把握机会上吧，包括会有这个比较大的这种问题，然后包括最后第二个球其实确实操作上有一个失误嘛，因为毕竟门将已经飞出来了，这个有一些， 就昨天晚上乐福选择了一样的战术啊， 跟诺伊尔选择一样的战术，这个致敬一下德国门将也是。 好，那个时间到了12:29，我们进一段半点报时啊，稍后我们再进行剩下两场的比赛，我们稍后见。 嗯，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喂，喂， 你大点声。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嘘，叔叔小点声。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忠诚勇敢逆转胜利。6月14号到7月15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 好的，一段半点报时和这个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啊。 嗯， 刚才我们问了梁博这个上场比赛这个关于自己的操作呀，上面有什么不足？刚才梁博跟我们介绍了一下，我们再来问一问文龙吧。作为第一场比赛的这个球星，这个胜利者啊，球队的胜利者，你怎么看这场比赛你的操作呢？ 我觉得运气吧，因为比赛 谦虚啊， 跟大哥这踢了一场热身赛，这还是有这个实力差距的。 嗯， 然后包括这场确实他这个有这个操作失误， 嗯， 发挥不佳， 嗯， 可能有点紧张。但是那个我觉得就是我刚才是纯粹就是偷鸡吧，就是偷鸡，然后这个有这个运气成分在，而利用他的失误，然后进了两个球。我觉得， 嗯， 下一场争取这个能够不输吧。 那我们闲话不多说，昨天我们就是比赛没有进行完，我们最后还留了个悬念。昨天到最后一场的时候，因为时间的原因，我们巴西那场比赛没踢完， 对， 最后只看到了0-0的结果，握手言和了。 嗯， 但是昨天晚上是个0-2，你看没踢完，剩下那俩球都在最后进， 对，都在最后啊。嗯，真的确实是这样。嗯， 那我们来进行第二场比赛，是英格兰和比利时的比赛。我觉得这是今天晚上最有看点的一场比赛了。 嗯， 首先他两个都是小组的头两名嘛。 嗯， 而且英格兰队在之前和巴拿马队的比赛当中，说实话这一帮20多岁的小伙子还踢得真不错。 嗯 嗯，虽然说巴拿马队可能对于这个比赛的理解有点问题， 嗯， 在一场比赛当中吃到了5张黄牌。 嗯 嗯， 所以说呢，接下来是我们的第二轮对决啊，是由齐梁博代表的英格兰队以及赵文龙代表的比利时队之间的对决，我们也是非常期待。那在此之前呢，我们先同时进行的比赛的同时，我来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比赛的规则。 哎， 在6月14号到6月29号世界杯小组赛期间，每期节目至少邀请到2位足球游戏玩家以及话题嘉宾来到我们的现场，在直播节目当中进行3次的游戏对决，3局2胜。那胜方呢将获得参加16强对战的资格。那同时到6月30号开始啊，到7月15号世界杯的淘汰赛阶段。那每期节目呢同样进行3次的游戏对战，3局2胜，胜方呢将获得下一轮对战的资格。如果胜方因为事情不能够参加比赛，可以在超级替补区邀请或者是推荐其他的嘉宾或者是战队来完成接下来的赛事，最后呢将获得982游戏世界杯的前3名优胜者将获得青年广播颁发的奖杯和惊喜礼物。就在我们前面啊，前面有， 就是我们的大力神杯是吗？ 对对对， 这是我们的惊喜礼物是吗？ 是， 我刚刚知道这个事情。 是吗？ 刚才我还抬了抬，这大力神杯还真挺沉的。 哦，是的，就刚验了一下货。 比赛的专业用球啊，专用球啊，也可以送给大家，然后当一个礼物，嗯，给我们的优胜者，然后送一个礼物啊。 嗯， 其实在刚刚这个比赛开始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英格兰队已经发起了一次有效的进攻，然后刚才也是打在了门将及时的扑了出来是吗？刚才，哦，还是射偏了啊。在我这个视角看到的是门将扑了出来。那王帆对于今天晚上这场球怎么看呢？ 啊，这场球我觉得， 我英格兰队已经连续2次打门了，第二次是真的被门将扑了出来，非常的险啊。 嗯， 这场球我觉得双方应该都不是一个全主力的一个这个阵容出现。 嗯， 但我还挺想看看凯恩能不能继续 继续 这个刷一下这个进球数。对，嗯。 我觉得 但是 C 罗可能也会表示很焦虑。 然后我觉得凯恩这个说实话在跟巴拿马那场比赛当中运气的成分还真的是大了一点。 不是有网友说了吗，这个是最轻松的一个帽子戏法。 嗯，我们都觉得没必要了吧，就是给点机会吧，人家第一次呢，第一年参加世界杯呢。 对， 在今天呢，刚才还王芳还问我了一个问题，说今天为什么没有踢突尼斯和巴拿马这场比赛，然后只踢这三场、啊、 我们是择优不是择优不是， 因为这两支队伍今天晚上都要休息，不知道说实话我觉得如果我们去前瞻他的话可能大家也不会很想看了。 嗯，英格兰反正上一场比赛打完了，我看好多英格兰球迷感觉扬眉吐气了一把，就是三喵变三狮吧的感觉。 但可是英格兰在这个漫长的这个足球历史上，说实话他们真的是吃过见过，英格兰球迷也是。 但是英格兰确实在之前几届世界杯里边成绩确实太不好了，因为你要从他的这个人员的配备来看，他的当时取的那个成绩确实是不理想，就是。这真是球星云集的几届英格兰队，今年应该是星味最淡的一届英格兰，反而可能打出了让大家看到了一些希望。 但是我觉得在上一场比赛当中，说实话这个对手还真 的是对手 的 这个 都捡了软的捏， 对这个对手的这个试金这个成色可能还这个有点不太足。 嗯，英格兰队呢平均的年龄只有20多岁，然后现在应该就是正是体力最好的时候， 很年轻。 但是往往这个运动员呢在30岁左右他是经验最丰富的时候，嗯，尤其你再配上 C 罗这种身体，昨天我们还聊了他这个肌肉人的魔鬼肌肉人的这个身体， 这都是他靠他自己平时积累出来的。 对， 我们来看一下回放、哦、刚才犯规了吗，禁区线上的犯规，一个点球都打在了球门的左下角，英格兰队又靠着点球 没有反应。 刚才这个王帆还说看凯恩什么反应，凯恩什么表现、嗯、刚刚又是凭借着一个点球又进了，他在五个进球当中其实在之前已经有两粒是靠点球进的球。 C 罗还射失了点球。 对啊，梅西也丢过吗？我罚丢过球。目前呢是英格兰队1-0靠着刚才那一粒点球，然后1-0领先比利时队。现在比赛已经进行到了42分钟，半场马上就要结束了。哎，刚才王帆预测的比分是多少来着？ 我没预测、 哦、这个还没有 预测、 嗯、那要不现在 又要预测了是吗？ 可以猜一猜能不能准啊，要给梁博一点这个。 哇， 刚才英格兰队刚才我们说给机会的时候，比利时队给了机会、 嗯、 英格兰队刚才丑术空当、嗯、一个门前的配合打出了空位。刚才是凯恩吗打进了第二粒进球。 Eden Hazard. Well, I like the look of this attack. You've got to clear it now. 52分钟，比赛吹响了半场结束的哨声。刚才在上半场的时候就已经2-0了，那下半场我该怎么看呢？ 我怎么感觉 刚说还没预测呢，这就已经2-0了。 我怎么感觉这个现实生活中的这场比赛应该能打平呢？但应该不会是 2-0， 肯定不会是0-0。 肯定不会是0-0握手言和。嗯， 我总感觉是个平局。 那梁博现在王帆已经说了， 还差两个， 努力了就差俩球了。 嗯。 Danny Rose. Now Marcus Rashford. 他们操作起来可能还有点不太熟练。 对，刚才没看那个，刚才文龙还说了这个不知道扑球是哪个键， 门像点了穴一样。 门将几乎没有什么用啊。 Eden Hazard, Carrasco. 这场球今天晚上应该挺好看的。 嗯，但是刚才不是说了吗，今天可能不会有这个比赛的主力会上场， 但是往往可能替补的那个心态会更不一样， 因为我好不容易上 表现自己一下。对，因为后面还有淘汰赛嘛、 嗯、 要为自己争取一些信任嘛。 淘汰赛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又是一波惨烈的厮杀。 这真的是斗智斗勇的一个过程。 觉得足球和体育的魅力也就在这儿了。球高出了门梁。为什么吃到了一张黄卡？刚才好像在争抢过程当中吃到了一张黄牌进来的。 Previous attack to at least find its natural conclusion. Yeah, he's one of our more experienced refs, isn't he? And, I like watching him go about his work. Showed his experience there. On the move and able to cut out the pass. Trying to switch on the attacking power in this situation. 这俩队真的是要争小组第二，进到上半区太恐怖了。 现在这两个队呢都是好球， 哇哦， 2-1，刚才是卢卡库嘛打进了这个进球，马塔斯打进了进球， 来自中超的外援。 可以可以，我感觉我们的游戏可能也真的像番姐这么个这种预测之下啊，马上就要平了。 就像这两支队伍呢，现在在都是两胜，然后排在前两位啊。 对， 然后这两胜呢，剩下的两队呢，就是突尼斯和这个巴拿马。英格兰是6-1战胜了巴拿马，然后比利时是1-2，都是。 而且这两个队现在净胜球都是一样的。 刚才是又打进了一个球，英格兰。我发现这两位这个操，随着操作越来越熟练啊，然后在这个比赛当中 火力还很猛。 I'll give him credit. You could see exactly what he set out to do there and executed it perfectly. Just a reminder, 3-1 it is now the scoreline.There's a dangerous feel to this attack. It's looking good from their point of view. Toby Alderweireld. Axel Witsel. England in possession. 我觉得其实对于今天晚上这些爱看世界杯天天熬夜的球迷来说，今天晚上还是一个休息之夜，因为今天晚上2点的那场比赛是巴拿马和突尼斯，好像大家可能会选择不看，对不对？ 对，就是明儿可以歇，明天晚上没有比赛。 对，明天晚上没有比赛，但今天晚上这比赛我觉得还是可以缓一缓的，因为没有什么悬念了。 但是英格兰打比利时也是2点。 对，但是这场比赛呢，因为两个人都是小组的前两名，他俩去争夺的话，我觉得反正都能出现了。 虽然大家 晚上 看的应该都是真爱， 对，不过应该还挺想看的。 真爱粉啊！ 英格兰球迷的这个队伍很庞大的。 Here's Alley, and he could get away. 单刀。Alley. 哎，被门将解了出来。我觉得门将每当面临这种一个人单刀直入的时候，是心理压力最大的时候。其实昨天晚上巴西在刚开始比赛没多久的时候就已经来了一个单刀，虽然说后来因为背部痉挛换下了场，但是我觉得门将在面对这种时候应该是最紧张的时候， 需要很强大的心理素质。 对，没错，我们老说大心脏。 Rashford with the ball. That's an England corner. Number nine. Short corner designed to move the opposition around in the middle. 88分钟，然后现在场上的比分是英格兰3-1领先。刚才就是犯规了吗？还是进球？ Well, those players aren't happy, and they wouldn't be. 为什么刚才有一个犯规，大家好像都没有看明白？ 有没有发现？ 又靠着自己被点穴一样的球门凯恩。我发现凯恩今年 有点球运 啊，今年真的是有点球运。 这个比利时的门将为什么每次在面对点球的时候 就像被点穴一样无动于衷？ 这 点球是吗？ 这个没有反应也需要大心脏。 无动于衷也需要大心脏。我们比赛已经结束了，最后在比赛的最后又打进了一粒点球，最后是4-1。然后我发现这个今天晚上呢，会不会也像如果今天晚上真出现了4-1，还真的算爆冷啊。我们一般都会觉得这两队球队其实也算实力相当， 对，应该比较势均力敌的哈一场比赛。那这场比赛就很像今年世界杯小组赛缩影嘛，点球嘛，对吧？ 而且就像英格兰的所言，英格兰在之前也是凭借着自己的点球获得了一场又一场的胜利。让我们回放看这个球啊，那个守门员每次都是像被点了穴一样。我觉得这个球进的最漂亮的点在于他们在门前进行了一个小小的小细节上的配合。文龙唯一的一个进球是一名来自中超的球员，你的德国队队服没有一个加成在身上。来吧，采访一下二位吧。这个梁博刚才一场失意啊，然后在这场里面直接打进了四个进球，然后是进行了一些调整吗？还是键位更熟悉了？因为用的是英格兰是吗？ 英格兰这个得以快乐为主。你的进球很漂亮，那现在是我的了。 那文龙呢？刚才说这个也是被让去了是吧？这场不让了， 就是真实实力的体现。然后我决定这个下一场吸取这一场的教训，然后争取踢得能够更好一点，别踢这种大比分了。 我们下一场比赛，王玉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是哪儿和哪儿啊。 好，那接下来的第三轮游戏对决呢，是由塞内加尔和哥伦比亚，同时呢是由齐梁博代表我们的塞内加尔队以及赵文龙代表的哥伦比亚队之间的对决哈。我们也是期待。 塞内加尔队之前是输给了日本队。我发现日本 哥伦比亚也输给了日本队。 我发现日本队在这个跟非洲小国家踢的时候，他总有自己的优势。发现日本队在跟塞内加尔这样的国家踢的时候，那哥伦比亚队在第一场的时候是 J 罗是替补出场，因为 J 罗之前有伤，但是在第二场比赛当中和波兰的那场比赛当中 J 罗就已经上场了，而且还传出了很漂亮的球。我觉得在这场比赛当中他的表现也是值得看的。 对，J 罗其实在这届世界杯之前是挺被值得期待的一个十号球员，因为他是上届世界杯的金靴。 对，没错，金靴奖。 但是今年可能争金靴对他来讲难度太大了， 因为前面 C 罗啊、 就是、 表现实在是太抢眼了。 对，但是很难说葡萄牙能走多远，就 C 罗扛着这支球队也走得很艰难啊。 发现今年的世界杯打法上面有很多都是在打防守反击，无论是伊朗啊、葡萄牙啊，然后还有巴西啊，他们在打防守反击的时候非常的快，然后另外呢是利用非常强的个人能力在带动球队。我发现今年的世界杯大家看的像西班牙这种球队的，大家觉得看得很无聊，就是在疯狂的传递传切配合当中 要睡了，要看睡了是吧。 但是呢像我们 进球了吗？ 刚开始就已经进球了，塞内加尔打进了第一粒进球。塞内加尔队是梁博控制的吗？ 对，是的，是的。现在梁博和我们的文龙 火热， 对对对，越来越进入到状态。 他可能没穿对衣服， 可能是这个原因。 第一场的时候还没觉得怎么着呢。昨天晚上德国队客死他乡，所以说今天不应该穿德国队的衣服了，是吗？ 德国真的，昨天不我看有韩国媒体不写了吗？我们虽然小组出局了，但是我们带着德国一起走了。 昨天晚上我的朋友圈一看啥在发，因为之前一直都是0-0，如果是平局的话，德国队也会出局。大家都在说韩国队之前要用一个平局带死德国队啊，结果没想到韩国连进了两个球。 但我真是没有想到巴西球迷会反应这么大，因为感觉因为其实在4年前虽然就是1-7输给德国，但是你知道决赛的时候多数巴西人都是支持德国队的，因为德国和阿根廷向来是宿敌。巴西人有时候我们宁可让7-1赢了我们的德国队把大力神杯带走，我们也不能让大力神杯从这个阿根廷的让阿根廷人带走。 刚才我们还说这个大力神杯设计的就很巴西啊。 对， 判罚了一个任意球。接着刚才没说完的说，发现今年的世界杯上很多个人能力的球员却得到了体现，因为大家现在更关注球星的表现。因为在今年的这个欧冠上 ，C 罗，我们来看这个球，门将扑下来了这个球。在今年的欧冠上，其实 C 罗的表现非常的抢眼。 其实一直以来世界杯赛场上球星的作用就是都很大，但是我个人感觉是最近两三届世界杯可能因为球星越来越少了。其实你回忆一下咱们以前小时候 特别多 看的世界杯，感觉就很多经典的球员，然后经典的比赛，然后好像最近就是只有 C 罗和梅西，然后巴西的有内马尔，然后会 每个队会时不时的冒出来这么一个人，但是你说他能达到多高的这个高度，可能和我觉得和以前的那些真的巨星相比还是有一定差距。现在可能就是一个这么一个球星缺失的这么一个年代，所以大家可能觉得有这么一两个就还特别。 那王 帆， 你最喜欢的球星是？ 哎呀，要暴露年纪了， 有很暴露年纪。 最喜欢的球星是巴乔， 哦，巴 乔， 忧郁的王子。那你说明你的主队意大利队啊？ 嗯，包括后半皮尔洛，我觉得就踢球非常好看，就是享受。 嗯， 但是感觉我真的是感觉最近两三届世界杯，这好像就没有原来那么经典。 但是今年世界杯，我觉得大家受到关注的就是各种各样的冷门，我觉得这个是今年的世界杯的一大看点。 对，就是热门不热，冷门这个弱队 不 弱 强 队 不 强。 比赛已经进行到了31分钟，自从刚刚开始比赛以后，塞内加尔打进了那一粒进球以后，哥伦比亚队就一直没有什么反应。有反应，但是一直没有成效。海文龙还一直在跟我们说，我想反应，我也想反应啊。 可能真的是衣服没有穿对， 全是内心戏。 今天蒙牛牛奶也像我们今天这个话题里面编的一样，也是先预测， 不是天生强大， 反而是天生要凉 对。 这一场世界杯要搞坏多少段，搞坏多少人。 我觉得 C 罗和梅西是统治这个世界足坛太多年了，真的特别想看看能不能有别人 有一个新星来这个， 而且不是昙花一现。 我觉得，觉得能撼动他的是内马尔，大家都在很期待内马尔的 表现。但是其实你看内马尔，他肩上背负着这些期待，和他实际上他的表现可能会有一些出入，但是已经很好了。因为其实4年前我去巴西，在当地，你真的能切身体会到，就是巴西人对内马尔的那种爱，就是 你放眼望去，街上穿的都是巴西球衣的人，但是95%的人应该印的都是10号。 好球，球进了，又是塞内加尔进了一球。 Well, their work has made this goal almost inevitable. They're in fine fettle today. 刚才文龙一直在说他想做出反应，可是他的反应还是不够灵敏。 Really got a tight knot. Just wait. That's half time. 半场还没有结束。半场已经结束了是吗？竞赛半场刚刚结束是2-0。刚才我们也是没有预测比分，对， 没 有预测，每次没有预测比分，下半场都是2-0。那个梁博会不会放他这一手？张帆觉得这场比赛是 又要猜是吗？ 猜一猜吗？今天晚上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对，我们猜今晚的， 因为我们每次都要猜一猜，前瞻一下，到底看我们的预测大师准不准。 我觉得哥伦比亚吧， 哥伦比亚能赢。刚才我们说到内马尔，其实在内马尔在现在的这个世界杯，今年世界杯上他的被侵犯榜上他排名榜首，他在19次，对， 这个没办法， 排名前三的分别是内马尔、梅西和 C 罗嘛。嗯，他在一场19次被侵犯的比赛当中，他就被侵犯了10次以上。 但其实他，你看他虽然才进了一个球到现在，但是你看他在比赛中的这种传球的有效传球的次数啊，包括这种对有威胁的这种传球还是挺多的。 而且他踢的还真的挺花的。 对，上一场比赛进了球之后哭的呀，他就是确实是感觉，因为我记得4年前我写稿，我就真的是和巴西人聊天，能感觉到，巴西人肯定是希望自己球队在本土夺冠，然后感觉所有人的希望都是希望巴西夺冠，然后但是巴西夺冠的所有希望就压在内马尔一个人。 可是内马尔在上一届巴西世界杯上他没有出现， 对，他受伤了嘛，后来对，就还挺， 他背负的压力很大， 太大了，背负的压力。 比赛下半场是一个2-0的开局啊。我们今天本来还说这个哥伦比亚能赢的，但是我发现这个选手游戏玩家的实力差距 反着买 吗？ 对，所以今天真的是要反着来。 就跟着我们这反着来， 但也不好说，但也不好说。 但是今年一直在爆冷，还真的没准会怎么样。 大家那别墅要没了，可别赖我。 这就让大家各自去判断吧。 刚才进行了一波阵容上的调整，比赛继续。 Well, the injured player has gone off. We're going to get the game restarted with a drop ball. 比赛已经进行了60分钟，还是2-0的一个局面，一直没有打开。 Fabra Rodriguez Arias. I like the look of this attack. 那我想问一下王凡，之前你去过巴西，因为最近一直有个段子说巴西每隔20米就会有一个足球场，这是真的吗？ 可能有点夸张，大家可能想说明的就是巴西人真的很爱足球。你真的，你可能想象不到的一个地方就会可以看到有人踢球。我在里约待的时间比较长，就是沙滩上，沙滩是一个天然的足球场，就是放眼望去就是很多爸爸带着儿子。 又是塞内加尔，因为我刚才进行了一些阵容上的调整以后，塞内加尔好像没有进行阵容上的调整，但是刚才哥伦比亚进行了一个调整，在后卫线上调整一下。但是好像没有什么用，他的后卫被远远的甩在后面。 I have to say it's so one-sided today, but all credit to the team that are racking up the goals.And yeah, Idrissa Kaneke. And here they are on the attack. 那王凡之前在上一届世界杯的时候有去看过德国队的训练吗？ 看过，就是在他们的那个塞古洛港上，他们会有公开的训练。然后特别有意思的是，就是我是和德国的记者们都住在一个集中的一个地方，然后要想从这个地方去看他们训练，需要坐轮渡，就是我们要开着车，然后把车开到那个船上，然后坐10分钟的船，然后到对岸，然后去看他们的那个训练，就是还是挺有意思的一个经历。 塞内加尔打进了第4粒进球， 又是一个大。 随着这个文龙一声，哎呦。很惋惜啊，没事一会儿那个输球的音乐可以放给你啊。 昨天晚上其实在这个巴西和塞尔维亚队的比赛当中，在中场的时候塞尔维亚队又回来又进行了一波这个热身和训练，然后一个战术上的训练，主要就是左右两路的这个传中啊，还有中路往左右两路带球啊，进行了一个这样的训练。我们知道这个现在这个战术训练很多都是涉密， 对，是要保密的。 那你们之前去采访的时候是让你们会让你们去看吗？ 涉及到真的这个核心战术的时候肯定是封闭的，他只要是说今天是对外公开让记者来，那他可能就是很简单的然后一些训练，然后 传接配合啊， 对，然后抢抢圈啊，然后可能打一打简单的这种对抗，但是也不是那种按照真正的主力和替补的那个分类然后来的，对，因为这个东西确实是要保密。 我们一直都在好奇，就是你看我这些球队的队员呢，都是平时都是在各个俱乐部，然后到了世界杯，他们算是临时组建起的队伍。那他们的训练时间能有多长？ 像世界杯之前，他们可能会提前，因为欧洲的联赛5月份就结束嘛，然后就算是欧冠也是5月份就结束，他们可能会提前个半个月，然后长了可能将近一个月的时间，然后要进行备战。其实对于这些很成熟的这些球队来讲，这些队员在一起捏合其实是很快的，因为大家可能对于足球那种理解，包括对于教练的这种技战术的这种理解，大家都是很熟悉，而且很统一。只要是这种东西统一了，思想上统一了，你在平时训练当中就很容易踢到一块儿去。不能说我们11个人，一人一个想法，一人一个思路，那可能就很难了。 我们这场比赛刚刚结束啊，也是塞内加尔队4-0。我觉得如果今天晚上真出现这个，还真的是冷门啊。 对， 预报一惊天大冷门啊！那个最后在3场比赛结束以后，梁博呢是以2场比赛胜利，1场比赛失利，第一场比赛可能没有找到感觉啊。大家都在说文龙这个今天衣服穿的不对，文龙对于这3场比赛自己怎么看？给你放一个输球音乐好了，好不好？ 这个还是。足球场上我觉得运气是存在的，对吧？偶尔一场或者半场会有这个运气啊，这种意外的因素的发生，但是就像其实和真实的比赛一样，就是当你踢的比赛多了，或者说在一个常态的情况下，我觉得最终靠的还是实力。包括很多人说昨天晚上德国队输球，这个可能在场上意志力不够坚决，可能或者说韩国队最后靠运气，但其实是这么多年来可能德国队从一个鼎盛慢慢的去衰落，有所状态的下滑，包括在联赛